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 漫游嗨翻天！ 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万水千山，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 好，万水千山，你愿意陪我一块看吗？小美， 愿意吧。 哎，别说出这个，等会儿出事儿 啊！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啊！我跟您说了，昨天有个约定，这个时段要怎么着？打开亲朋好友所有收音机，锁定 FM98.2。 是的， 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每一期节目的这个视频的回放，可以从哪儿看呢？也是从 B 站上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里边有每一天节目视频的完整的回放。 是的，然后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也会在腾讯动漫的 B 站官方直播间里面进行，大家也可以锁定收听收看。 如果您看我们的节目感到开心，不妨来佩戴一下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叫什么呢？叫嗨森啊！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693，欢迎大家的这个加入啊！ 是，然后今天是周三了嘛，然后已经是我们的国漫主题电台的第四期节目了。 哎呀，这转眼之间啊，咱们国漫主题电台已经开着快一个月了。 是的， 啊，在前几周的节目中呢，你看我给大家稍微盘点一下，咱们聊过这个红妖小红娘，啊，对。然后还有这个降灵记，是吧？还有一人之下啊，等等，非常多好看的这个国漫的作品。 对，没错。然后我们现在听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其实也是《狐妖小红娘》里面著名的一首战歌《很燃梦回环》。然后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梦回环》的原唱，也是我们的知名歌手幽猫，欢迎幽猫。 大家好，我是幽猫。 是的。然后除了幽猫之外，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大咖客。 他们分别是人气配音演员苏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谢。 还有我们熟识意的 coser 雨雨啊，雨雨又来了。 对，我 又来了， 欢迎两位啊，同样欢迎两位。 没错，然后今天晚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众星璀璨，星光熠熠，有没有？ 再次盛会啊，这个 是的，再次欢迎三位的到来，谢谢三位。然后通过我们这个 FM98.2 和 B 站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话题想跟我们的幽猫苏谢和我们的雨鱼来分享呢，可以随时发来弹幕，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是在这里，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的弹幕文化啊，在 B 站我们这直播间发挥一下。 大家也可以，如果对这个国漫有什么样的好的想法和建议，也可以给我们发来交流。 没错，那在这儿也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的节目有没有福利啊？在开节播节目前，有一个小伙伴昨天就密我，说：“哎，你好，你是许可吗？”我说：“是啊。”他说：“明天又到周三了，你可以给我 Q 币吗？”我打了6个点。然后就是今天的节目有没有福利呢？啊，小美有没有福利呢？今天节目 有福利呀、 啊！对，今天节目继续有福利啊！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这个节目中，我们将分别设置这个国漫的有奖竞答环节，所有参与弹幕互动并且正确回答问题的小伙伴呢，都有机会获得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币奖励。所以大家各位看官老爷们啊，一定要认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大家在参与我们的弹幕互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腾讯动漫以及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账号。您只有关注了这两个账号，然后参与我们的弹幕答题，才算是有效的互动哟。大家不要忘记。 那你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小美，先进一段片花， 是 吧？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6了，我们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相思树下。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要特别提醒您的是呢，今天我们晚上的直播除了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直播之外呢，也会在腾讯动漫的 B 站官方直播账号上直播，大家可以收听收看。 没错，再一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就是知名歌手幼猫、人气声优苏谢和涂山蓉蓉的 coser 扮演者雨鱼，欢迎三位啊。 再次欢迎三位。然后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让我们的这个小乌狗哈，爱我们的小乌狗乌狗屁 乌狗乌狗乌狗， 给我们这个盘点一下这一周都有哪些好看的国漫经典资讯带给大家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上回咱们说到南派三叔他与世界观制作的玄幻探秘 3D 剧作《勇者大冒险》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那本周咱们来继续说一说它是怎么个好看的方法。做一个已经完成2季、一个番外篇和一个电影版，而且第3季也正在制作中的动画，大家可以放心跳，坑大糖多，官方亲爹。《勇者大冒险》虽然名字听起来俗套一点，但是真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动画。讲述的就是三叔钟爱的文弱书生天真小天使，搭配人形凶器高冷面瘫男神，一起组团打怪，然后一起拨开重重谜团的故事。主角艾琳是个大学生，在四一四公交车上遇到了自己宿命搭档神徒之后，经历了起死回生、遇见干尸、被和珅儿子封神英德差点掐死等等奇怪的事情之后，得知自己身怀玉律之力，和神徒的身书之力有宿命的牵绊，合称身书玉律之力。根据传说，就是两个门神。人的力量，两人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有复活自己或者他人的能力，总之很厉害就对了。《勇者大冒险》跟《盗墓笔记》的故事手法有一些相似，都采用了主线穿副本，环环相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伏笔连伏笔的故事模式，主要由神徒身世秘密串联。神徒的家族在清朝时候因为一项特殊的使命隐姓埋名寻找一件东西的碎片，也因为这个碎片呢，导致神徒和家人失散。神徒开始学习各种法术、阵法、魁道，从活泼少年变成了高冷面瘫。当然我们的安妮小天使身世好像也很神秘。本次世界观三叔构建的更加庞大，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柬埔寨的高面王母、埃及的金字塔、法国巴黎等等世界各地都成了副本的地点。鬼曼童、荷鲁斯神话、潘尼之眼等等各地神话传说都能拿来为己所用。只能说三叔的坑总是太深太大，狗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具体剧透，只能说这部动画大概可以说是一群护妻狂魔的斗争。和珅的儿子封神英德想要复活自己的妻子古伦，开始搞事儿；伪装成伯爵贝西摩斯的道尔契为了复活自己的恋人阿加尼开始搞事儿；鲁班门徒云曼城想要复活自己的爱人西夏王妃开始搞事儿，连和珅都不知道想要复活谁。 弹幕里有人说是纪晓岚， 就开始搞大事儿，搞得我们小天使安言啊是焦头烂额的。神徒还时不时失个踪，好不容易找到神徒，两个人一起解决了和珅的大阴谋。结果两个人坐飞机还碰上了智障龙傲天搞事儿，飞机失联了。好吗？第一季结束在神徒失踪，安言找神徒的路上。第二季直接倒好，两个人一起失踪了，只求幕后大 boss 三叔不要失踪，赶快把第三季带给我们吧。在等待《勇者大冒险》更新的时候，还有《勇者大冒险》原班人马打造的灵异探案 3D 动画《生死回放》等着你。男主名叫魏死死，有着这么特别的名字，男主当然有着特别的能力，能够看到死者生前最后的经历。根据死者最后的经历，侦破了很多奇案，但却又陷入了更多复杂的案件之中。设定有趣，情节跌宕起伏，也算是国漫中一部非常好的佳作。好了，今天安利就到这儿，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咱们下期再见。 好，欢迎回来啊！ 欢迎回来， 这个小乌狗每周的点评还是很亲切啊， 还想多听一下尼罗河呢。 没错，我感觉他后边推荐的那个动漫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生死那个 生死回放。 哎，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个规律哈，就每次我们的小乌狗在盘点上一周的这个精彩部分的时候，也会连带的说一下下周要说什么。因为之前一直有这个小伙伴可能会问，哎，那你们下周要重点说哪部国漫呢？其实我觉得多看看小乌狗的视频，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些 启发的。小乌狗是预测帝是吧？ 是的。因为是他自己做的，他当时预测地。那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勇者大冒险》这部动画。因为之前有很多小伙伴说嘛，可能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就很难，也不是说很难，就可能不会入坑，但是只要一看就完全无法自拔，深陷其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只要一入坑就出不去了。 是的，因为他真的就是这个在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时候就非常的抓人，就是是一个快热型的，可以这么说吗？是一个快热型的动漫作品。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勇者大冒险》它也是南派三叔参与了世界观的 制作 架构，所以它会有一些那个悬疑的气息在里面。比如大家就是大家会到这种地下的古墓，然后幽深的隧道这种场景，就会觉得啊，尤其 而且其实看这个整体《勇者大冒险》的感觉，就像是南派三叔的那个《盗墓笔记》吧，就有点像活了，你知道吗？但不一定是《盗墓笔记》，但是那种感觉它是不变的， 是不是带有作者个人的气质在里面？ 那太有了，我觉得。反正这个我不知道你看完之后觉得怎么样，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啊，南派三叔的作品。 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勇者大冒险》是已经出了两季了，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追起来？就是因为第三季据说也在制作当中。 啊，是吗？ 相信不久之后也会跟我们见面。 是， 然后我们只能先回顾回顾前两季，然后顺便展望一下第三季。就是这个晚上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对女生来说有一点点刺激的。 不不，其实这个呀，晚上看，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还行。后边那个晚上看特厉害。我没想到小乌狗能说那个 哪个呀， 就是生死回放 啊。那许可看过生死回放吗？ 我之前看过， 其实我还 是因为我点那个南派三叔的这个就是这个 那他 勇者大冒险，他旁边有一个链接，他讲的就是说一个断案，就是他这个好像之前我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有点像这种那种构架，就是他能看见死者生前，比如说有一个人出命案，现在死在这儿了啊，我手好像是怎么着一弄就能看见啊，他死者生前他有一个固定时间段，他不是说你能就是说跟那个倒咱们这个 U 盘似的，我能随便倒，他不是这样，他能看见死者生前不是很长的这么一段，然后通过这块那不就有线索吗？你想他怎么究竟发生什么事儿，怎么回事，然后他就破案。 是， 那个挺吓人的。 我看到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大家也说这个生死回放的 OP 也非常好听。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勇者大冒险》的， 是 就是两季的那个片尾曲，其实 也不错， 也不错。因为我觉得跟那个剧情故事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区，就是间隔开来，就风格不是很一样的。就比如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尼罗河》那一首，就大概一两句，但你可以发现它是个特别悠扬的曲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片中紧张的心可以暂时放松下来，所以还是蛮不错的。 对，而且你像这个整个的《勇者大冒险》呢，你想，这南派三叔不是负责这个世界观嘛？然后剧情方面呢，也是由这个包括腾讯啊、南派三叔啊、像素啊组成这团队共同决定。你包括那什么埃及壁画上的直升机啊、史前的核反应堆、全球的这历史断代。世界上无数的证据就是想告诉我们啊，还有史前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是一个大家很能发展脑洞的这么一个形象。 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勇者大冒险》他的两位男主角，一个神徒一个安言，然后两个人的性格也是特别的不一样， 截然相反。 像神徒就属于那种高冷的 霸道，神徒怎么说呢，就是承包鱼塘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我们的安言呢，安言让我们 傻白甜了， 对，有点傻白甜的感觉。不知道三位 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男主呢？会， 我觉得这两种当然要一起出现才会比较喜欢，才会有一点 点贪心呀， CP感可以说 对，就是永恒不变的友情的套路。 对对对， 那我们的苏信和我们的幽猫呢？ 我可能喜欢傻白甜小天使吧。 啊，小天使型的，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很对啊，就很。 就很单纯，然后就是我们嘉宾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点，就是比较喜欢治愈的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哈，咱们在这儿不妨先介绍一下这个幼猫和苏谢，简单的说一下他们个人的作品啊，是吧？ 好，那让许可稍微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OK， 其实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哈，其实幼猫呢，先说幼猫是咱们这个知名的一个动漫的歌手，刚才代表作品小美也提到了啊，有梦回环啊，战歌，还有咱们的名记，而且作为特邀嘉宾呢，在腾讯的这个动漫觉醒之夜呢，演唱过狐妖小红娘的主题曲，而且这个厉害了，多次作为嘉宾登上 BML 的舞台。BML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 B 站组织的一个线下非常大的活动啊，从刚开始今好像去年吧已经是10万人了线下啊， 现在已经今年规模更大，然后还 B 站还办了自己的展，是不是 啊？ 对，今年的 是今年吧，10万人是吧？ 对，今年的就是主题 lab 就扩展了特别多，增加了很多线下的一个互动的一些环节。 我还看见宝石蓝的展， 是吗？那我们许可接着给我们介绍好不好？ 然后呢，这个幼猫呢，以荡气回肠的这个旋律和其极富感染力的演唱实力，爆炸性的获得了极高的人气与业内反响。说实话，幼猫这个唱歌非常好听，具体今天大家有没有耳福呢？咱们就期待一下啊， 期待一下。是。 另外，苏谢，你来介绍一下小妹。我介绍女生，你介绍男生。 好的，然后其实我们苏谢的粉丝肯定知道，就苏谢的代表作特别多，然后也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然后我们今天发了微博预告之后，发现真的是一呼百应。然后居然这个苏谢的粉丝还私信到了我们，然后就问这个具体的时间、直播的时间和地点，就大家非常关注。 所以今天你感没感觉到，如果要不给苏谢服饰美了啊？今天咱们这节目 感觉 很难下去了，对， 是 很难下台了。 就是因为苏谢代表作很多，然后我们今天就挑两部，比如说《寂寞空庭春欲晚》，也是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一个非常火的 IP。然后它的官方广播剧就是我们苏谢担纲配音的，然后包括《无双小师妹》啊，然后包括《狄仁杰断》《新编》《中间人》《画男》等等，就是真的是算是蛮高产的吧。 现在算比较低产了，就是以前很努力。 曾经有一段很拼的岁月， 对 这个故事可以让稍后我们的苏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哈，说我们这个高冷的对高冷的霸道总裁和我们的这个傻白甜的小天使，大家可能还是更多的站在小天使的一边，是不是？其实我还蛮喜欢霸道总裁的，所以你说为什么我喜欢胖虎做我哥哥呢？这个搞就不敢。 这个把哥哥当成这个， 其实我还比较喜欢那种让我有保护欲的男生。 让你有保护欲，那不应该是傻白甜吗？ 就是让我感到他有保护欲，就 就你喜欢被保护。 对， 男友力超高的那种， 就是喜欢高冷霸道， 男友力 max 的那种， 就是壁咚那种。 不是咱那个，咱说实话啊，那其实我有时候不太能接受。你说一个女主啊，说我想吃碗泡面，让男主壁咚，不行。你只能吃什么这个西兰花，清水煮西兰花。 为什么不是实力宠呢？ 哎，你看，然后女生就为什么？然后男生，因为健康。我就觉得， 就你这样子， 咱说实话， 出门就是天涯陌路人。我跟你说， 不是，咱老百姓生活在这世界上，咱还是稍微平和点，别老壁咚壁咚。 好， 等会儿隔壁。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哈，就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因为刚刚也说了这个，就是深书和玉律有一个深书玉律之力。他这个就是名字起的也非常有讲究，就是在这一部动画当中频频出现的。其实我后来查一下，他是门神，就是我们家里贴那个门神，左边是申书，右边是玉律，所以你会发现他整个就是不管从起名方面，包括其他的一些出现的比如说什么鬼曼童，还有什么这个翻泥之眼之类的，都是有一些神话的世界观在里面，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出编剧非常用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现在我们的国漫也可以做的比较的就是精良，或者说在考证方面，或者在一些小小的桥段设计方面，都是可以看出对大家会用心设计过的。这是关于我们的勇者大冒险的部分。因为第三季也是正在制作当中嘛，然后马上就要上了，然后不知道大家对未来的剧情有没有什么猜测呢？ 预测地啊， 可以无脑 小狗预测地啊。 比如说这个绅士 啊， 就是两位主角的身世好像之前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点透，我觉得可能没准儿大概也许会在第三季当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其实刚才小五狗那个我挺哎，最后他给我预示了最后一集俩人从飞机上失踪了、 嗯、 我其实没看到那儿了还、 嗯、 第二季刚看了一点儿， 是然后我 一下看到结尾了。 大家有问我们现在的背景音乐啊，背景音乐可以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告诉你、嗯、 私信 是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0了，我们现在进行我们第一个上半场的互动答题环节好不好、 嗯、 然后我们上半场的问题让我们的幽猫来问大家好不好。 好，幽猫来这个出题吧。 嗯， 嗯，我们写了一道问题，这个问题是《狐妖小红娘》当中的。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哟。 如果是狐妖的死忠粉一定会知道的。 嗯， 那问题就是王权少奶奶的大名儿是什么？ 王权少奶奶的大名儿是什么呢、嗯、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就不妨发来弹幕，然后大家可以刷起来哈。 然后我们 会工作人员会随机的截屏、 嗯、 然后截屏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小伙伴您就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B 的奖励了。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在参与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账号以及腾讯动漫在 B 站上的官方账号才可以哟。 不关注不认账啊。 嗯，所以大家先刷着哈，谢谢大家先刷着。那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首同人歌曲，是由阿奥义为我们带来的《此笔绘卷》，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这样啊，咱边听边分享信、嗯、时间有限 是吧。 好的，那我们第一封信让鱼鱼来给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好， 嗯，这是我们的粉丝给我们写来的关于国漫的一点点小小的想法、 嗯、 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嗯，第一封信呢是这样的，看着国内非常多的国漫作品越做越好，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嗯， 像狐妖就走出了国门，可以看到国内现在开始重视动漫产业了，而且是漫画和动画相辅相成，共同努力和进步。希望国漫产业可以搞点大事儿，多多重视原创实力派的画手，将更多优秀的作品展现在大家眼前。同时呢，发现声优也在慢慢的受到广大二次元爱好者的关注，希望咱们漫游节目可以多多请一些幕后的声优大大们常来做客，让我们听到更多优秀的声音，希望能让大家多多了解一下动漫作品幕后制作团队的故事，表示非常的想听呢。而且大家都说声优都是怪物，不知道可不可以多多的让声优小哥哥或者唱见小姐姐们多多发声呢，非常的期待。 哇，非常的期待。 这其实说实话啊，他的热情我们是感觉到了，但是这句话呢乍一听有点不舒服，声优都是怪物啊，都是 monster、 哎、那这就得问问我们的苏谢了，有典故觉得呢、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 因为好像是说声优都能够变各种各样的声音， 嗯， 变 男 声 线 多 变， 各种精分现场， 对，御姐、 嗯、 然后老头子， 嗯， 青少年， 嗯 啊，就是春节过年在家一个声优在家营造出100个人过年的气氛啊。 那想问问我们苏谢有没有反串过、嗯、尝试过反串吗、 反串是 没有、 哦、是不是还蛮男 生、 哦、 没有 啊，主要还是来配这种男生的角色。那你录的最多的一种角色类型是什么？比如说是比较嗯， 我觉得苏谢可能是哎、 哦、就比较文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而且苏谢的声线呀、啊、很雄厚，没准他能配那种你喜欢的霸道总裁。 哦，可以配霸道总裁吗？ 好难 的，你这片鱼塘被我承包了。 啊，你这块鱼塘啊，好、 嗯、 行。 其实我们看我们这封信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声优嘛，配音演员、 嗯、 也提到了就是声音这一块、 嗯、 那我不知道就是你觉得声音对于我们一部动漫作品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可以这么打比方，就是、 嗯、 如果一部动漫作品，那么人设和他的画面其实就好比说是一个人的他的外在的形象啊、 嗯、 声音的话其实是赋予这个人他的灵魂和气质 啊 啊，所以这个人如果要活着的话，他肯定是要有灵魂和气质、 嗯、 以及他的外在形象相辅相成的啊。 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多就是动漫包括漫画当中的作品它可能都是二次元的嘛，平面的，然后我们的配音演员就可以赋予它性格特点，赋予它灵魂，所以还是非常的 伟大， 嗯，非常了不起， 非常的重要，嗯，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熬夜为我们带来的《此笔绘卷》，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就是还有一点点时间，这样我们再跟我们的幽猫来聊一聊，好不好？ 嗯， 其实刚才也提到国漫作品当中，你看我今天我和雨雨出的都是狐妖小红娘当中的角色，涂山红红和涂山蓉蓉这两位， 蓉蓉， 然后狐妖小红娘也是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其实对于在 B 站追这部动漫的这部动画作品的小伙伴来说，有几个词是一定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唱战歌，还有一个就是宰相死树下。 这个纯粹是空耳。 对，幽猫，你是不是也对这两个词很熟？ 很尬。 你会看到就是大家弹幕上的评价吗？就这种？ 能，我会不定时的去看，瞄两眼，然后。就是每次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宰相死树下， 对， 来降呐，类似这样的东西飘过就。 其实有时候觉得也挺无语的，这空耳空的有点儿。 其实还有挺有意思的， 是挺尬的，但是大家喜欢他们开心就好， 好开心就好，对 开心就好。 是，然后想问问我们的幽梦，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去为《梦回环》来演唱了？ 应该说怎么样为，突然就为小红娘唱歌了。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偶然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就是《梦回环》的这首作曲家的作曲老师跟我是朋友，然后就是有一天就突然跟我说这儿有一首这样的歌需要我来唱，因为我们平常关系很好，所以就让我试一下。那我听到歌然后看到词以后就触动特别大，说这歌没谁了，肯定只能是我唱的。 这种霸气、啊、 有一种一见钟情的 感 觉， 今天有个霸气女总裁啊， 很棒的一首。 这首歌最初吸引你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我想唱这首歌， 词特别棒。我要特别提一下这个作词的浓缩排骨老师。 好， 对，现在我们也是都我们三个人是金三角，经常写歌，所以就是我非常喜欢他的词儿，就是很多时候能够触动到你灵魂深处的一些字眼。 咱举个例子，拿一句词举个例子。 太多了， 随便 说。 你 的手穿过我的胸膛。 对，这个跟狐妖的月红篇 是有关系的， 紧密相连的。有这么一个剧情，就是小道士跟涂山红红，然后涂山红红跟东方月初，是有两节的穿胸的情节。 哇， 就当时确实感觉很虐， 非常虐。 苏谢一直在点头，虐，很虐 。 苏谢深有同感。苏谢说当时虐的我呀。 是，那你是怎么去理解这首歌的呢？ 我就是结合《狐妖》这部作品，从《王权富贵篇》，因为这首歌是《王权富贵篇》的主题歌嘛， 是 它的前半段其实就是写王权富贵跟少奶奶的一些前尘往事，或者是现在，对。所以就是这首歌的含金量，就是整个剧情的含金量是特别大，它都贯穿了王权富贵跟月红篇两个章节，甚至其实还有更后面南国篇也有，可能大家都没有发觉。 哇塞， 南国篇我们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 对，今年秋天就能看见了。 啊，好期待南国篇！看我们 这 个、 你这也是预测地了一下啊，这今天有猫啊。 因为据说 这还是排骨老师比较厉害。对， 大佬， 大佬， 膜拜大佬。是我们的幽猫也是在很多场合来演唱过这首歌， 比如说 之前的酷狗音乐节，包括今年的腾讯动漫《觉醒之夜》，还有上周的 BML 这个开场歌曲也是《梦回环》， 压力特别大。 对，就 因为现场真的是我看了吗？那个 看什么？ 那个现场那 我们的许可是在 看了吗？ 网上看了 B 站的直播是吗？ 因为我记得 B 站这 BML 我一直有关注，因为之前咱说实话啊，能20,000人已经很不错了啊，已经非常多了。但是今年到10万人，我看的，而且还不完全统计，有一些没准站在外的，对， 厉害极了。 哇塞，你知道吗？你一出来，那个整个现场应援，我简直往死 了 应援，你知道吗？那 就我当时不是前奏起来的时候，我是在台侧的，就是前奏一起来，台下就开始炸了，我特别激动。 而且那天其实很多人很早就到上海等， 对， 那天晚上的时候，就白天其实还挺正常的，我在那会场里走，到了晚上 看到大家为自己应援，也会非常感动， 对， 特别想哭，真的，这首歌对我特别。非常有意义非凡，就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首歌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这么一个受欢迎的程度，或者说 为狐妖小红娘带来这么多的一些声援，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弹幕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我们的幽猫来给大家现场演唱呢？那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哈，在下半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幽猫也会现场给大家 小小清唱一段。 对，大家要多多期待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听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梅。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今天晚上我们这期直播也会在腾讯动漫的 B 站官方账号上来直播，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 没错，那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在下半场我们还将设置这个有奖弹幕答题环节，您只要关注这个腾讯动漫和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这个官方账号，并且正确回答互动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由动漫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 币作为奖励。 是，然后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我们今天做直播间的嘉宾，一个是我们的知名歌手幽猫，欢迎，还有我们的人气声优苏谢，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涂山蓉蓉 coser 雨鱼，欢迎三位。再次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Hello， 刚才不是的招呼。因为我发现就是刚才我们在中间放频率的片花的时候，大家也会说，哎，你们的广告为什么没有切出去？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广播电台，但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是把电台做成可视化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露了脸儿，然后我们还可以出 cos， 感觉还是就是 挺不一样的， 对，挺新鲜，挺有意思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谢谢大家了。刚刚说了哈，这个现场清唱怎么样？ 怎么着？这事儿还真有吗？ 有， 这事儿 有 吗？ 有， 真有吗？ 有求必有应。 幼猫，你这今天来的时候、 这样，大家想听的话，大家在弹幕里给我们一点点回应，好不好？ 不是你这，不是小小薇，你这个环节弄的，我突然有点炸， 吆喝了起来。 是，明明是老大，为什么这样放下？ 对呀、你明明是涂山红红嘛，这事儿不应该涂山蓉蓉来吗？ 所以我决定下半场少说一点话，来保持 用 富 裕是吗？ 富裕嘴不动啊， 上回富裕。的那个梗 啊， 富裕， 懂， 涂山，我照的， 照的，懂。好，那我们的幽猫小姐姐要不要给大家？哎，看她已经开始给我们幽猫打 call 了。 好、谢谢谢谢大家。 说什么？大家就说一定要唱， 为我们战歌起是吗？ 对， 战歌起 啊，唱战歌已经开始了， 战歌起啊， 唱战歌起 ， 是， 好好好好， 好，那我们就清唱一小段好不好？ 我就唱副歌吧。 可以， 就特别就最高燃的部分， 好， 我酝酿一下啊、 好，没有背景乐了， 蓝砖汉 你的手穿透我这整个胸膛，记忆与爱填满这一颗心脏，前生所有未能说过的话，在你心中无法撼动的他，所有为你而行的空幻梦想，都不及最后与你许下的愿望在树下。 哇哇，燃燃燃燃燃，战歌起，战歌起，哇 哇，真的很厉害，因为这首歌真的是非常不好唱、 对、 专业 太高太需要爆发力了、 我刚刚可能 key 还低了一点啊、 真是 停不止停不止， 没找着啊， 我真的听你像我这耳朵 这么耿直呢，我天王小姐姐好耿直啊、答应6666，对，大家多发的弹幕哈，支持我们的拥抱， 谢谢大家， 是非常感谢。然后那个，其实我们的雨雨今天本来也就是见到小偶像嘛，是不是？ 怎么着雨？ 其实本来也私下就是准备了一个 rap 版的梦回环，然后后来想了想，决定还是回家把它录下来给大家听， 作为咱们节目的后续的彩蛋吧。 对，所以说好了，彩蛋一定要有。就是其实我还听了一下 demo 版的这个 rap 版的， 怎么样啊？ 梦回环 是另外一种感觉， 另外一种感觉。 要不然涂山红红和涂山蓉蓉，你俩可以考虑一块录一个啊。 我们可以出一个涂山女子天团， 涂山女子天团就此出道了。 为了拯救涂山的废山危机， 择日不如撞日，蓉蓉啊。 对 啊，择日不如撞日啊，涂山蓉蓉。你这自己看着办啊。 我们可以回去来，其实背景乐都已经考进来了，但是还是决定。 那怎么着？到底怎么着？小妹，你这话说的很纠结。 大家那什么？ 要不要现在 给他录？ 要不要现在就来？ 不要。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现在还是想跟我们的幽猫稍微聊一聊哈。就是。之前其实除了梦回环之外还有一个歌曲叫做铭记， 对，千言篇的主题歌， 对。然后我们现在先看一小段在今年腾讯动漫这个演唱会上面的一个现场的铭记版本，大家一起看一下。 风雪飘散在悠悠天际，就像你心中无处可寻，往事任岁月颠沛流离，沉入深深心底。你是这茫茫人海中爱唯一的证据，拒绝让你下落不明。你是我心中方向永远不变的背， 先欣赏到这儿哈。其实可以看出来铭记这首歌和梦回环在风格曲风上还是差别蛮大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个专业的说法他们分别是什么样的，偏什么样的风格， 这个 或者想表达的情感是什么样的。就是铭记这首歌主要想表达 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铭记这首歌其实相对梦回环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内敛的。因为在千言篇的故事里头，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最后故事发展到最后，就是颜如玉，为了文文，就是为了让他不被相爱的记忆所困扰一辈子，因为他要坐牢坐很久，人类的寿命没有那么长， 是 他选择让文文忘记他们相爱的事， 对 虐呀， 所以也是属于在爱情当中的自我牺牲。 对，只要我爱的人幸福就足够了， 哪怕他不记得我是谁。 对对对， 哇，想到这儿 非常伟大的一种 升华了， 又觉得虐了。 这一对真的是就是两个人都在互相的自我牺牲，就是文文也是瞒着他瞒着我的徒弟结缘，然后他呢。自己醒悟过来之后呢，又不想让他，就两个人真的是一直在互相牺牲，然后看着这叫一个急呀、 哎，我觉得真的这部动漫真的，我觉得大家现在还没有入坑的得看看、看完这部动漫之后就不会在生活中因为一些你去洗碗，你蹲地，我洗碗，我 会再用去你，突然好说， 会 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架了，又看到了 这个得看看啊， 动漫作品的大爱， 互相奉献啊，看看人家这精神。 然后之前有小伙伴们就一直在催说这个名记的完整版什么时候会出，现在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这个因为我个人对音乐的态度比较认真，所以就是。音乐当中如果有一些小瑕疵我就不满意，可能会再返工之类的。然后现在是因为之前我不是在忙 BML 的一些事情嘛，有点耽搁，所以之前本来是承诺大家七月份一定会出来的，但是现在可能又要再稍微往后推迟一点点，因为在音频的返工的问题上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去琢磨，所以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最好的一些视听效果， 没错， 包括画面跟声音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原谅一下我们，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多多的期待一下，再等一等，因为精品总是需要时间来打磨 的，真 的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没错，就像咱们在饭店里点的普通烤鸭和精品烤鸭，往往精品烤鸭要久一点啊。 是的，是的， 但是好吃一点。 为什么什么都可以提到那个吃上？你要不要来我们妖心斋做个大厨啊？ 主要你这说精品二字，我就突然想到了精品挂炉烤鸭。 来送你 约会楼 缺主厨， 熊老板在这里等你。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来我们的妖心斋打个工哈。 好好好。 也给你个终身编码10087， 因为我要在98.2， 对10098.2也可以的。为什么还带小数点？ 将来可以考虑一下啊，去那儿兼职， 因为我们的声音太好了， 兼职一下。兼职。 不过刚才明明我们都说我们的涂山都要废山了，所以三姐妹决定要作为偶像拯救 爱豆路， 我成为爱豆了。 不是，所以这个饭店到最后就剩我了，是吧？ 你就负责我们的伙食吧， 你可以做经纪人呀， 音乐 我也可以转型， 剧场饭店， 反正我们都可以做编剧了，我们脑洞都够大。 对， 是。然后刚刚也提到《狐妖小红娘》，其实在座的各位大家也都看过这部作品， 是。 然后我不知道《狐妖小红娘》这部作品最打动大家的是什么呢？ 爱情吧， 爱情 观。 因为爱情， 因为你会发现它其实狐妖小红娘是分单元的，就每一个单元都会有一个主线的 爱情，不一样的主线， 不同的爱情观，而且都特别三观特别正的爱情观， 那就是有一点虐， 就是有点，而且是一会儿就是他是极逗逼跟这种煽情， 就极搞笑和 对对，就是你一会儿突然前面在大笑，突然就开始狂哭。 对， 就受不住。 其实看这剧也挺好的。 我们这种 二次元之间很少有情感能这么大起伏。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的二次元狂三说，小红娘要是出剧场版该有多好呀！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这事儿就得靠你了呗。你说这你坐这儿发话，我们这怎么敢接？你说让我们接？ 不敢说呀。 我们这说 了 没用。 看上了我这个管账的人吗？ 对对。 就是管账的人和老大都不敢，都敢说。掏掏耳朵，缓解一下尴尬气氛。 不是你们还是不是涂山家族？咱们一句话都 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哈。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就是两年走过来了，狐妖小红娘的粉丝千千万。那我们的幽猫大大有什么想跟我们的粉丝说的吗？ 我非常感谢大家能陪着狐妖一路成长到现在。就狐妖现在所有的荣耀，都是由你们的支持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就如果没有你们，可能狐妖都没有办法走出国门，就出口到日本去。所以我觉得真的 感动啊， 非常感动。 现在我们的狐妖不仅是走出了国门，而且在我们的这个日本也是 刚刚上映。 对，刚刚上映是更了4集，要不5集，大概就是4-5集这个样子， 5集-6集了吧，应该差不多，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而且好像据说反响还蛮热烈的。 对，我很欣慰啊， 很欣慰，是不是有一种看着自己的 女儿长大了， 女儿长大嫁到海外去了， 是， 当妈的也是心情很复杂， 出嫁远门啊， 百感交集。是，那么我们下面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44哈，我们今天也照例有这个环节，就是 M 声放松的环节，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好玩的、有 趣的好听的同人配音作品带给大家呢？ 这第一个什么暑气啊， 小剧场都已经放到最后一期了。 是啊，再不出场你可就没机会了。 想我堂堂支教教主，为什么连小剧场都只排到最后一个？ 你知足吧，现在出来的是你，不是那个星辰女王王露露。 两个人都是本大爷，有什么关系？ 我要不要告诉他，王露露的人气可能比本体还要高？ 为什么本大爷的人气一年不如一年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整容失败，从 L 变成了双 X 呀，会有高人气才怪了呢。 哼，你还好意思说我，你个死穷鬼。 喂喂喂，姓王的是不是个性都这么恶劣？是不是啊，王富贵？ 不准乱喊我的名字。 灯墨，前面好像很热闹的样子啊。 你想去吗？想去就去吧，我跟着你就是。 都已经到最后一期了，我们才露脸，果然是人气已经不高了吗？ 没关系，等今年第三季上映，不愁人气回不来。 第三季怎么了？我们九月还有南国片呢。 我们还有第二季呢。 王璐，别哭，第三季林静山会有的。 我要以水晶大都督之名点题五万粉丝吐口水淹死你们。 好了，别闹了，最后一期小剧场给我消停一点。王璐，我呢就代表林静山的诸位祝愿以后我们的国漫能够越做越好，有事没事都来林静山玩哦。 那我就代表涂山，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国漫事业，支持我们的红线线工作。 没错，九月狐妖小红娘南国片，我在那边等你啊。 那我就代表勇者大冒险剧组，祝愿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中国的动漫能更多的走向海外，吸引到更多的观众，顺便希望第三季神图不要再给我玩失踪了。 灯墨，我们也要送祝福吗？ 不用，他们祝福我们就够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说起来，看你刚刚的表现，你也算是个强力的妖怪吧？ 算是吧。 那么，你有没有信心能赢过那个小三猫？ 偷袭的话，没有问题。你想干什么？ 那就行了。若是别人，我还真没有办法。但如果是那只小三猫的话，就让他看看职业舞台剧演员登峰造极的演技吧。就让他看看职业卧底捕快登峰造极的演技。 你给他们了解多少，你就敢加入他们？ 哼，你吼什么吼？我对全星的了解多不多关你屁事？对他们的了解是不多，不过我对你们的了解倒是不少。打着快递公司的幌子专门找艺人的麻烦，看你们遍布全国的势力和嚣张的样子，连我们家老爷子见了你们也唯唯诺诺。你们是上边罩着的吧？或者说哪都通，根本就是上边成立的。 喂，他说的是真的吗？ 嗯，他这么说也不算错。 我知道我很笨，我很没用，可是我每天白天都在拼命练习法术，我很努力。我夜晚发奋提高知识，然后每天都去比较三排热 好的，欢迎回来，欣赏完这个精彩的 M 声放送哈，也非常感谢 M 站给我们提供每周这么精彩的视频，然后看到这个同人作品征集好像是前一段刚刚告一段落，这是最后一期的这个同人小剧场嘛，然后发现很多之前没有登场的角色这次是都出现了， 如期登场、啊、 对，然后大家还都抢了个戏，都愤愤不平了一下，是，然后那个问问我们的苏谢吧，觉得大家配怎么样、嗯、这都是同人作品、 嗯、非常棒，真的、嗯、 其实你觉得就是配音来说还是要还原这种同人配音要有自己的特点，还是更多要还原角色本身呢？ 我觉得两者都要兼顾， 嗯 啊，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呢？比如 这个度得把握好、嗯、 啊，是这样的、嗯。那我们苏谢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配音啊？ 2006年的时候吧。 哇，好早 了， 嗯，那个时候是为什么突然对配音感兴趣了？ 学校广播站。 学校广播站， 对，很古早的 好学生啊。 对对对。 然后是当时老师来给你选拔进了广播站、嗯，还是自己因为兴趣爱好报了名？ 其实就是老师选拔，然后矮子里面拔个将军，嗯、然后 将军你好， 嗯、对，硬赶着上去的， 嗯，后来就 喜欢了， 嗯，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决定就是一直做下去？ 就渐渐的觉得配音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儿， 嗯，就主要还是因为兴趣， 对对， 嗯，因为我们知道好像苏谢还是有自己的主职工作的，然后配音目前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这样吗？ 更多的 是 这样， 还 是 兼职呢？ 有可能会有，就是有报酬的兼职， 嗯， 但是更多的还是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嗯，其实我觉得一个兴趣能坚持，你看这第11个年头了，很不容易。 对， 那怎么去兼顾工作和自己的兴趣呢？就比如说别人可能下了班都觉得好累呀、啊嗯，但是你还要去自己在家里面录一些东西。 我觉得坚持一样东西的话，就是有得就必有失。 嗯， 那我肯定会相较于我的同事或者是别人会多花一点时间，但我得到的我觉得会更多。 嗯，所以从配音当中收获的是什么？ 收获的就比如说有很多喜欢我配音的朋友， 嗯 啊、那有很多作品出来， 嗯 啊、其实这就是我的收获。 嗯，其实因为踏入这个圈子，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对对对， 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是不是？其实幽猫这一点也会很有感触吧？ 一样的，一样的。 嗯，就比如刚刚提到的作词作曲老师，然后大家就会并肩作战这样子。 对， 嗯、 对我来说是一生的宝物，能遇到他们。 没错，就是其实你看茫茫人海当中能遇到和 茫茫人海中 是志同道合， 有你有我，对， 还真是挺不容易的哈。那平常生活当中会不会来看一些国漫作品这样？ 会啊，像《妖狐小红娘》啊， 《火影小红娘》 对，那个 这个满分、啊， 从前 这回答 满分， 有 林 剑 山 啊， 满分满分满分， 灵气 啊，灵气 继续满分，继续满分啊，3100啊， 嗯，然后其实你看就是。包括之前咱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一人之下， 哦，对对对 对， 对， 一人之下还是挺有特点的一个。 哦、小美抢拿一个，这个满分。 对，是因为那个苏谢跟我说嘛，说这个一人之下其实还是觉得挺有特色的， 是、 尤其你这个从配音演员的角度来说，感觉方言配音是不是？ 特别特别有特色，就是从前的动画里面好像都没有， 很少 都没有遇到过， 对 对 对， 特别新奇， 尤其是 太谦和了这个， 哎，真的，尤其是一个配音演员，如果他不是那个方言地区的，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为了配这部作品，还要专门学一个这个， 很难很难、真的很难， 还是挺不容易的，嗯，是。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让我们的这个苏谢来现场挑战。就是咱们就算玩儿、好不好、就是来配一段这个狐妖小红娘当中的涂山美美来挑战一下。哈哈， 这个时候要轮到我我千面妖蓉来变一下身，替我的姐雅雅姐来配一下。 好好好，那我们的蓉蓉替雅雅来配一下哈，化身一下雅雅。 我变。 是不是得配着这个现场这视频啊？ 嗯，不配视频了吧。 行， 我们不配视频了。 行， 好， 我开始了。 好， 丫丫姐，我想做的永远只有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人从你心中抹去。 就凭你？ 我知道了涂山红红的秘密。 啊， 那个连你都不曾知道的秘密，梦魇之狐。 听见是冒眼之狐，于是急了是吗？荣荣姐，太晚了，梦魇之狐指导灵魂，一旦发动，即使是杀了我也救不回他们。感谢那个组织，让我终于能够做到让涂山雅雅永远记住我要接下来做的事，那就是吃掉涂山红红的全副药力，让这两个人再无恢复的可能。 你敢？ 对，就是这个表情，这种为我动容的表情。 哇 哇！我本来还觉得穿红红的衣服很热，但是配完音之后，突然觉得这个直播间的温度温度直降了好几十度。 其实咱们这个要如果他们要坐的离得近，要配上画面，大家可能代入感就更高啊。 嗯， 可能光看着屏幕，他们觉得是吧？ 也很厉害了， 对对对， 画面我的那个柔柔的 对对对 长在。 哎，刚才这个鱼鱼有意思啊，这出还现实补招，这个 是 现实补招啊。 对。这那叫什么招式来着？又忘记了。 手里 什么望月掌吗？ 啊，对，望月掌， 是 把那个钟打的全都是手印。 啥掌了？ 什么时候展示一下我的驱魔衣饰？ 别别别！ 对，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苏谢，非常感谢我们的雨雨，感谢两位带给我们这个精彩的表演。 对，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5啦，然后开始我们第二轮的抽奖环节吧。 对， 先给大家提醒的是，就是您在参与弹幕互动的时候，要先关注一下我们腾讯动漫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漫游哈三天的官方直播账号，都是 B 站的账号，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那我们第二这个下半场要给大家出的题，来我们的苏谢给大家出一下好不好？第二下半场要给大家出的这首不是这首题了，你看徐哥你一放歌 问题是 你 一气道盟关押重犯的地方叫什么？ 一气道盟关押重犯的地方叫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四个字，给大家一个小小提醒，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不妨在弹幕当中刷起来刷起来，我们会工作人员会随机的这个抽取截屏哈，抽取一位小伙伴，您将获得由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B 的奖励，奖品非常厚丰厚，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参与。 是， 然后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同人歌曲呢，是东流，是由一时繁花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听着歌哈，大家先刷着弹幕。只是不经意遇到了你，恰好落的雨。我看我们的这个小伙伴大家都已经答出来了。 其实啊，答这个有一小技巧。一般我这看第一个人答出来，就赶紧 Ctrl C 加 Ctrl V， 你知道吗？ 那万一第一个人答错了呢？ 哎，无脑跟嘛，这个时候你都没有动脑子，你还管他对和错呢？ 新手速的游戏。 对对对。 对，其实我们不一定在最开始截图哦。 那就是这个得罪人的活啊，就看你了啊，大家水友们啊，哎呀， 得罪人活还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干。好的，那最后一点时间，再次感谢我们的幽猫、苏谢和雨鱼参加我们今天晚上节目，非常开心，谢谢三位， 感 谢 三位、 辛苦了， 感谢感谢， 谢谢。 然后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哈三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此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叫做漫游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9353 56755669353，欢迎大家加入。 没错，那下周三的国漫主题电台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另外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8.2。 是的，明天的节目什么呢？许可再给我们预告一下吧。 对对对，明天呢就是咱们之前跟徐老师有个约定嘛，让他来现场给我们带来一段这个英雄联盟 的 这个解说。 中国传媒大学 的 徐丽老师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对，然后呢他的很多学生呢现在不是撸啊撸有个那个比赛嘛，都去腾讯那块这个也是一家单位去解说了，但是我呢就没有让他带来很多的人，但是他还继续带来一个。 好的，那我们 现场的解说， 欢迎大家明天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个看弹幕已经刷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各位辛苦了。我是左小梅。 那我是徐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儿见， 明天再见，拜拜，拜拜。